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宣传过，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除了是在汽车上通过收音机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974在线收听，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听听 FM， 把它装在手机上，通过这个软件呢，你可以收听到974所有的节目，包括也可以在直播之后来进行回听下载，甚至可以剪辑出你送出的那段祝福的片段，把这个片段保存下来，留作你的一份专门的专属的声音记忆。那么同时呢，在最近听听 FM 也已经上线了我的一个个人的原创的新节目，叫做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这是一个通过健身来提升生活品质的节目，很短，每期节目大概六七分钟，有这样的歌曲的穿插，包括有一些关于健身和生活方面的小知识要分享给各位，是我的声音我来做的，所以欢迎各位在听听 FM 上来订阅我的专辑私教课，思萌的思，你可以在首页上直接看到我戴眼镜，你应该认识我吧。我们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梅子啊、娟子，还有说句心里话、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以及初一说来喽来喽，还有圆圆 Cherry 最好的时光、雨香、宋丽、慧敏，还专门问说思萌来了没啊，我已经到位了、Easy Time， 还有薛定谔的猫、平常心、雪儿、王姐、亚楠以及麦冬。你可以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在公众号下方通过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此刻你最希望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来自平台上的蛇女姑娘，她想点播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我们换一段音乐来念出她的留言。蛇女姑娘给我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为了抢到食堂的烧饼而奔跑的高三少年，而如今今天再一次点播，我已经成为了鼓励高中少年的班主任了。今天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三班的孩子们，我也希望通过节目的直播告诉他们，你们要在明年的六月份来面临高考，面临成长，面临你们各自的一次蜕变，所以请你们好好的相信自己，努力靠近理想当中的样子。12:09，来自蛇女姑娘点播的《没那么简单》，送给三班的高三的孩子们。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欢迎你像刚刚的这些朋友一样，一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以及你关于这首歌曲里面藏在心底的一些故事。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你可以在这里回复关键词听听，来收到我在听听 FM 这个软件上的一张这个我的专辑，算是节目专辑的截图。通过这张图呢，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的私教课的节目来进行订阅，包括之后可能也会考虑在软件上实现这个音频直播或者是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健身的小妙招，或者说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提升一下生活的那种感受，既要吃得开心又要瘦得美丽，对吧？还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留言了，比如说微笑向暖，接下来播放的是你所点播的歌曲，他所点播的是徐海乔《爱在星光灿烂时》。两年前呢，他说今天我飞去了深圳，那个时候我陪在了哥哥的身边，可是两年之后我被工作牵绊着，没有办法看到他在11月29号的演唱，所以我只能此刻在节目当中祝福他首唱圆满成功。而且他还说到了，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我们依旧在不近不远的地方来陪着他，请相信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一路陪伴着徐海乔。12点20分，来自微笑向暖点播《爱在星光灿烂时》。 我听

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一到了冬天就会多愁善感，天冷你就回来吧。在这里面有很有好听的音乐，还有一些好朋友在这里的陪伴和他们的音乐祝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根根的点播，他说最近孩子学习上出了一点问题，惹得我跟老婆呢也是对孩子大动肝火，现在想想啊真是不应该。希望点播一首温岚的《眼泪知道》送给我的孩子，也希望这次的眼泪不会白流，以后好好的。可能是我们太过于心切了，他还说以后不会再这样对孩子了。耿耿给我留言，都说孩子是上天给父母的天使，今天我也希望通过直播节目，通过这样的一首《眼泪知道》，希望向孩子说一声对不起了，臭小子。其实还是能够听出来满满的爱意在里面的。12:40，眼泪知道，来自根根的点播。 云在走，雨在飘，好多悲伤在风中笑，心在烧，泪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说爱我好不好，就当作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写在流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云在走，风中笑，心在烧，泪在掉，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说爱我好不好，就当作是乞讨，哪怕说出口只要一秒，你都不要，我的痛像把刀写在流汗的刀，你却在他怀抱微笑。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当掉，还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 这是当年还不到20岁的周杰伦创作出来的歌曲《眼泪之道》，最开始给到吴宗宪那边是希望能够请到当时的这个刘德华来演唱，结果刘德华一看到说，哎，眼泪能知道什么呢？后来这首歌又交给了温岚，成为了他的一首经典作品。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下来我要念的一段留言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恰逢秋雨，他希望通过节目，通过自己的这一段话告诉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另外一位朋友。他在上半段分享了一段席慕容的写给幸福中的片段，里面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恰逢秋雨告诉我说，希望想把这段文字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位朋友，他最近心情十分不好，今天上午我们也是聊了很多，现在心情已经好多了，而且他说不要太看重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不要把小事看大，好多好多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太过于的执着。他没有告诉我那位心情不好朋友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猜你一定在听，你能够听到恰逢秋雨刚刚给你的这段留言吗？12:46，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五月天倔强，也希望你的心情能够有所好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